您好，我是新美美，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随着我国跟新加坡的陆路疫苗接种者陆续走廊今天启动，新州当地因新冠疫情封锁20个月后，也在今天正式重开。首相达杜斯伊斯马萨布里亚科加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今天上午共同在当地见证了这个重要的一刻。在首阶段的疫苗接种者陆续走廊下，所接纳每日往来人数为1440人，乘客将使用我国汉达英达巴士公司 Cosway Link 加新加坡的乘运旅游 Transstar 的巴士服务。另外，对马新社报道，在我国跟新加坡的航空疫苗接种者陆续走廊启动的第一日，首趟对新加坡起飞的班机，在今天早起9:20到新加坡国际机场，这摆的载上240名的游客的 SQ108 班机，机上的乘客绝大部分是在新加坡打拼的我国游子。首相达杜斯伊斯马萨布里亚科表示，我国和新加坡同意扩大陆路及航空完成疫苗接种的走廊，包括开通马新第二通道巴士服务及增加新加坡飞往我国无上地点的航班。首相指出，马新同意把加了的组别的旅客纳入该走廊，但必须符合两国的卫生要求。卫生部长卡里扎马鲁丁指出，在我国和新加坡启动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的第一日，我国入境处鉴定一宗新冠病确诊病例。伊讲由新流当地国际入境处今日早起通报，是名旅客在入境时所进行的抗原快速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凯利表示，该名确诊者目前正在进行逆转录符合每年反应检测，以确认通过抗原快速检测的结果。新山县的卫生局也正在对甲该确诊者同车的乘客进行风险的评估，决定因是否要隔离，甲采取其他的措施。另外，凯利指出，抗原快速检测 RTK antigen 加逆转率符合每年反应 RT PCR 检测，会当鉴定 Omicron 变异的毒株。伊讲，卫生部医药研究专员已经汇报出事，不过因仍然需要深入的研究，了解这种新变异的毒株。另一方面，卫生部长卡里扎马鲁丁指出，政府阁无决定将接种加强剂疫苗列入完成接种疫苗的定义。伊讲，卫生部正伫咧参照就其他国家将接种加强剂列入完成接种疫苗的定义的范列，以进行研究。此外，专家也正伫咧研究疫苗的有效性，以向全国官兵疫苗加强剂接种工作队提交建议。这次今天中午12点，我国新增4087宗的新冠确诊病例，其中21宗是境外输入病例。今天有4984人康复，目前有507人在加护病院接受治疗，有272人需要穿戴辅助器。卫生部长达杜斯伊斯马哈姆萨·塞努丁表示，有关在重新安置罗岗隔夜下定期的大约200000外劳无工作问题，将在年底前解决。部长讲，政府已经跟最近的公司讨论有关并且外劳的扩队，包括吸纳入回区工作。这项雇佣措施将优先考虑在重新安置罗岗隔夜下注册的外劳，因为因已经入境我国并接种了新冠疫苗。另外，引入新的外劳需要时间。以上好，各位新闻是由吴玉英编辑。